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自从上次成了古星志的情，严兰兰便对他的观感好了不少。再加上古星志确实有能力，上次九秒三枪连续爆了三个 AI 机械兵的中枢系统，严兰兰简直对他五体投地，开始缠着古星志让他教自己打枪。古星志虽不爱理他，但看在丁队的面子上，还是勉为其难地指点了他几句。舒文清捏捏他的耳垂，无奈一笑。要不是因为这件事，他是根本不会允许古星志把那个快枪手带走的。舒文清没有再提古星志的事情，递给严兰兰一个小盒子。严兰兰拿着晃了晃， 什么呀？ 打开，那里是一尊翡翠佛挂坠。翡翠是上好的翡翠，且被人养了许久，水头极足，晶莹剔透， 没开过光。 舒文清给严兰兰戴上， 戴着玩吧。 严兰兰再俗气，也晓得这是好东西，想拒绝，却被有先见之明的舒文清一手抓住两手手腕，将他的手控制在身前，另一手则熟练地把红绳在他颈后系好。他嗓音清冷，听来却有种不带锋芒的柔和，入耳得很。 这不算什么金贵的东西，在这种时候恐怕还比不过一口热水。 严兰兰不好意思， 这也太破费了。 舒文清没有告知他，这玉他是从小带到大的，一直到他死前足养了十来年。他放开了严兰兰的手，平心静气地同他提出要求。 小姑娘，你们古夫队带走了我一个队员，我们最近可能会有些忙不过来。 说到此处，他微微歪头做苦恼状。在临行前清点人数时，古星志才发现严兰兰迟迟未到。最近队里点名等具体事务都是古星志在做，池小池一推二五六，乐得清闲。他看了看表皱眉道， 孙斌，去找找严兰兰。 但是没有人动。孙燕在驾驶室里意味深长地感叹了一句， 唉，女道不中留啊。 还是孙斌耐心解释，严兰兰要留下来帮舒文清的忙，这次就不跟他们一起走了。古星志皱眉， 队员是我们的，凭什么他说留就留？ 那个古副队，兰兰是自己同意的。 我没有同意，叫他回来。 未经舒文清同意就被他强挖来的队员无语，众队员也无语，众人被古星志理所当然的双标震惊了，不约而同的把目光对准了丁秋云，等他拿个主意。还是丁秋云开口破了僵局， 开车。 丁秋云都这么说了，古星志张了张嘴也不再言声。061旁观了许久，总算是隐隐猜到池小池的用意了，他在试图扩大古星志的独占欲范围，目前看来收效不小。大家也忙了一整日，摇摇晃晃的卡车更在无形中增加了疲惫感，众人昏昏欲睡，丁秋云也搂着老板牌自动加热器安然睡下。古星志向来不会轻易受到环境感染，低头用铅笔在香烟壳上画着丁秋云的睡颜。新来的队员到了陌生的环境也不敢轻易睡，看古星志面容严肃， 以为他在画什么重要的测绘图，更不敢打扰，于是干脆低下头摆弄起枪穗来。半晌，他听到古星志状似无意地开口问： 你们镇里有没有一个身高188左右，穿白衣和黑裤，擅长格斗的年轻人？ 古星志问话时并未看他，于是新队员懵了一下，还未及反应过来，古星志就冷冷地瞟了过来。 我问你话呢。 古星志给人的压迫感实在是太大了，新队员不敢怠慢，仔细想了想。 没有。 古星志略意难平地捏了捏眉心。 没事了。 一侧黑豹抬起灰蓝色的眼眸，瞄了古星志一眼，尾巴缠上了池小池的腰，不动声色地把他往怀里拉了拉。古星志没再多问，重又低下头去，眼角余光若有若无地掠过丁秋云。那边，黑豹正温驯地舔舐着丁秋云的耳朵。古星志以极大的意志力逼迫自己低下头去，不去看这一幕。只要把事情做好，丁秋云就会注意到他。只要立下不可忽视的功劳。因为用力过猛，他手中的铅笔咔的一声被掰断了。古星志低头把断笔揣回衣袋，又取出一支新的来，在香烟壳丁秋云的头发上画上了一朵小花，好像是他自己亲手插上去的一样。豹子的舌头颗粒感十足，池小池被他舔得又痒又热，迷迷糊糊地抱紧了黑豹的脖子，往他后颈拍了两掌。 老板别闹。 他轻轻哦了一声，就当真不闹了，只张嘴轻含住他的指尖，像是一个蜻蜓点水的吻。池小池已经被闹醒了一半，半睡半醒间，他翻过身，微微眯着眼打量了一下古星志。事态发展如池小池构想一样，他不怕古星志内心的阴暗面，他怕的是他对这种阴暗面不懂节制，不知畏惧。接下来该如何发展，全看古星志如何取舍了。他不介意古星志变得更好，也不怕古星志变得更坏，因为在眼前已成的局里，他还埋有最后一张隐藏的牌，一张赌心的绝不算光彩却足以一劳永逸的黑牌。腰间环着的尾巴猛然一紧，池小池不由得回头看去，恰对上一双雾蓝蓝的兽眼，蒙了一层水雾，清澈的像是海面一样。 别看他，看我。 池小池愣了愣，舒展双臂搂住他的脖颈，脸颊轻昵地和他相碰，开始考虑另一件同样重要的事情。 我该带你走吗？还是让你留在这儿？ 不是带我走，是我跟你走。 池小池自问自答。 我家地方大，但也不能供着你撒着欢的跑，也不能牵着你上街。 养我用不着很大的地方，筒子楼一楼的某间房，30平米就够了。 留你在这里，你会继续跟着丁秋云吗？或者会去找你的母豹子？天这么冷，你又爱吃熟食，哪里会是你的家呢？ 听到池小池的话，林六一觉得有些好笑，又有些心疼。池小池看似没心没肺，可心思实在太多了，这样不好。林六一没有再说话，他用额头轻抵住池小池的柔断似的皮毛，在他掌心摩挲了几下，带着点轻昵，也带着一点命令的意味。 别想那些，躺好，睡觉。 这样明显的人化动作引得池小池心脏怦然一动，他躺在豹子毛茸茸的怀里问林六一： 六老师，老板他到底有没有进化过？ 应该没有吧，他只是很喜欢你， 不想看你想这么多。 池小池没再说什么，大大方方勾住豹子的脖子，亲了亲他的脸，又埋进他前胸里吸了一大口。在池小池又靠着他安睡过后，豹子优雅地把胸前凌乱的毛抚平，保证池小池看到的他永远是干净整洁的后，他低下头在池小池唇角轻轻地礼貌地回碰了一下。 晚安。